这是庄士光老师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。 唐诗三百首卷三第115首诗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邸，王维。 辋川闲居赠裴秀才邸，王维。寒山转重吹，秋水夜残晚，一点彩门月，临风添墨山。多头倚龙影，戏里香歌扬。休得嘉宾醉，功歌我流江。 晚 LibriVox 的录音是公众所有的。